全景教育，锁定每日教育播报。 今天的每日教育播报，您将收听到以下主要内容。教育部等三部门发文，2018年年底之前不能存在无证无照仍然在开展的培训机构。大兴认定10所普惠性民办幼儿园可提供约3000个学位。英国文化教育协会发布声明，英国8校停招中国学生，消息不实。以下是详细内容。教育部、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应急管理部三部门办公厅近日印发通知，针对校外培训机构专项治理整改中对各地执法力量不足、监管手段不完善等问题提出了一系列的具体措施，要求各地教育部门要进一步加快办学许可的审批进度，2018年年底之前不能存在无证无照还在开展培训的机构。通知强调，要强化在线培训监管，按照线下培训机构管理的政策同步规范线上教育的培训机构，切实减轻中小学生过重的学业负担，同时组建备案审核专家团队，科学地制定审核研判的方法，做好学科类培训是否超前超标教学的认定工作。建议取消机动车周六日公交道限行，建议进一步完善北京市绿化条例中禁止损坏绿化行为内容，建议建设北京汉雪主题公园和室内微型汉雪，助力绿色冬奥环保运动。日前2018年北京市中小学生科学建议奖出炉，10个优秀项目捧杯。与往年获奖的项目相比，今年的项目涉猎范围更加的广泛，学生们的建议话题不再局限于校园里或者家门口，交通绿化、养老、志愿服务、冬奥会和全民健身等等领域都成为了他们关注的焦点。大兴区日前认定了21世纪金地养山幼儿园等10所普惠性民办园，这些幼儿园实施统一的定价，保证的教育经费均为每生每月750元，同时还可以享受政府每生每月1000元的定额补贴。据了解，这10所普惠性幼儿园分布在人口密集且入园难、入园贵现象比较明显的黄村镇和旧宫镇，可提供大约3000个学位。本市计划到2020年将基本建成广覆盖、保基本、有质量的学前教育公共服务体系，全市适龄儿童入园率达到85%以上，普惠性幼儿园覆盖率达到80%以上，无证办园现象基本消除。近期个别网民质疑国家统编历史教材中涉及岳飞是否为民族英雄教材没有给出确切的答案。人民教育出版社26号作出回应表示，统编历史教材中专门介绍了岳飞的英雄事迹，并明确指出了岳飞的抗金事迹数百年来一直被民众传颂，人民将视他为民族英雄。同时教材当中专门设计了岳飞的人物专栏，介绍岳飞精忠报国、严明治军、廉洁正直的英雄形象。由北京师范大学政府管理学院主办的新时代、新青年、新使命第二届公共管理类院校研究生联盟大会及青年与公众精神院长论坛日前举行。开幕式中，北京师范大学副校长周作宇强调，国家治理能力是影响和制约国家现代化的重要课题，公共管理学科未来的进一步发展需要依靠年轻的力量支持。对于公共管理如何建设，他提出要有国际视野，要有现实情怀，要沉淀和呵护公共精神，以及要有公共交流和社会参与。据了解，本次活动有来自北大、人大、浙大、北航、华东师范大学等8个学校的院长，及复旦、上交大、南开等30余个高校近80名青年才俊，与北师大学子共话公共管理学科中新时代的青年使命。针对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出现的有关部分英国院校停止招收中国学生的信息，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联合杜伦大学等8所涉及的英国院校25号在教育部官微上发表了官方声明，表示这一消息不真实，中国学生不要轻信。声明表示，英国欢迎来自世界各地 包括中国的国际学生前来就读。八所涉及的院校均在声明中强调，学校一如既往地欢迎来自世界各地的国际学生，且接受符合条件的中国学生申请入读2019年的课程。关于具体院校和课程的招生标准，学校可与意向院校直接取得联系，获取详细的信息，也可以访问英国文化教育协会英国教育的官方网站。好的，以上资讯是由苏小坤为您编辑，今天为您播报的。接下来进入我们今天的家有儿女特别节目，预防艾滋病性教育课怎么给孩子上，也欢迎您随时把您的问题或者是经验分享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走进父母孩子内心世界，我们带您直面家庭教育难题，收获专家问题，破解良方。我们始终站在孩子成长前线，教育面对面之家有儿女，越聆听越成长。本栏目由北京城市广播、北京市教委联合制作播出。 世界艾滋病日即将到来，今年的主题为主动检测，知爱防爱，共享健康。在最新的一组统计数据中，青年学生人群感染艾滋病例令人担忧。2011年至2015年间，新增病例每年增长 35%， 2016年和2017年的上升幅度有所减缓，但每年青年学生仍有3000多例新发病例。90后、00后的艾滋病发病率呈现出逐年增长的态势。青年学生自我保护意识和预防艾滋病的能力较低的原因有哪些？家庭教育如何做好孩子的性教育？本期教育面对面与您一同关注。好，欢迎回来，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教育面对面家有儿女。今天我们一起来关注的是预防艾滋病特别节目，性教育课怎么给孩子上。赶快邀请出今天做客节目的两位嘉宾，他们分别是北京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性病艾滋病防治所所长卢宏苑。卢所长您好。 你好主持人，听众朋友们大家好， 欢迎。另外我们邀请到了我们的老朋友家庭教育专家周婷丽老师。周老师您好。 今天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晚上好， 欢迎二位哈，也欢迎大家随时参与我们的互动，发送您的问题到我们的官方微信教育面对面 RBC。 我们刚才从预告当中哈听到了一组数据，那么这组数据我们想请卢所长哈给我们具体介绍一下，在目前的北京市咱们学生艾滋病疫情呈现出了哪些特点 啊？是这样的哈，北京市的艾滋病疫情呢也是受到了各方的关注，包括我们政府层面，包括我们的专业机构都是下了大力气哈去进行相关的这种防治工作。那么从2013年开始呢，整体的疫情是在趋缓啊，就是有一个这个趋缓的迹象，特别是青年学生这一块哈，我们也统计了一下，那么新报告的这个病例数哈比上一年同期还是有降的啊，也是呈现一个趋缓的趋势。但是呢就像咱们今天的主题哈，就是学生病例虽然说目前并没有占据比例很高，但是呢因为一个青年学生哈他的这个社会影响面，他会辐射到一个家庭甚至一个社会层面的影响比较大，所以我们还是更要关注青年学生在预防艾滋病方面的这些工作。 那么我们一开始上来跟大家一起科普一下吧哈，可能很多人对于艾滋病可能还是有一定的误区哈，咱们来先科普一下艾滋病主要的传播途径有哪些呢？ 艾滋病的传播途径是非常明确的啊，它主要是经一个是性接触传播啊，那么包括还有就是血液传播，再一个呢就是母婴传播，就除此之外呢再没有了。在这个老百姓里面哈，有时候我们在做科普的时候，他们会问一些问题哈，比如说吸毒为什么传播？其实吸毒传播呢，它是归于这个血液传播， 针管注射。 哎，对，大家共用注射器。然后一个人感染了其他人感染，所以就是我们把所有的他一些有误区的行为归 归宗归而那个简而化之的话，就是这三个传播途径啊，也没有必要特别的恐慌哈，没有其他的。 好，那我们今天这期节目主要就是做给刚刚步入大学哈，这个大二大一这些新生来听的。那前段时间艾滋病检测包的自动售卖机已经走进了我们的高校校园，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的新闻报道说上架当天哈就引起了学生们的这个抢购。其中有一条新闻特别值得关注哈，他说某所大学在不出6小时全部卖光。所以我们看到这样的新闻，很难把这个艾滋病和象牙塔大学这样非常纯洁的一段这个时光联系在一起哈。但是这个现象确实值得我们引起我们的关注哈。这种词汇被紧紧的捆绑在了一起，所以两位分析一下目前哈青年学生他的自我保护意识或者是预防艾滋病的能力他还比较低，那么这种较低的原因有哪些呢？周老师， 其实这个说起来就话长了， 嗯， 因为在人的整个的这个成长过程中，性或者是性别角色、性意识这样的一些话题，基本上在我们的文化里是属于一个禁忌或者是不愿意被谈起的话题， 嗯， 那么学生们他在他们的成长过程中，至少在小学有简单的一些生理课，初中有专门的生理卫生课，然后我没记错的话，小学应该也有这个艾滋病的这个预防的一些展览呀，这种宣传都会进校园或者是组织学生看，对吧，陆老师？ 相对还少一些， 少一些， 哎，对，高校包括这个高中以上的相对会多一些。 哦、 对， 我印象中，因为我儿子他是小学看的， 那这个普及是比较早的了。 对对对，所以就是说，那这样的话，低年龄群体的普及就比较少的话，其实这个至少在认知里面它是缺少一个的。 嗯， 然后再说他的成长。成长的话就说起来一个人的这个性别意识的形成，因为一个人他这个我们说他这个性征说的是他的一个生理的身份，说啊我的染色体呀、是吧， 对， 我的生理的特征啊，我的激素啊，这是决定一个生理的性征。但是他从性别来说，作为一个男人或者女人的话，是这个社会啊文化塑造的 综合因素。 对，所以这样的话他在社会化的过程中如果缺失了这些东西的宣传，他可能对这些东西是不了解的，不了解是处于这种无知状态，正所谓无知者无畏嘛，这是一个。再加上就是说刚好在大学其实他基本上已经进入了这样一个谈情说爱的这样一个阶段了， 自由了。 对，因为在高中的时候如果说是初中是一个性意识的觉醒，高中可能懵懵懂懂，大家又忙着高考，那么到大学终于自由了，也没有家长管了，老师也不会那么限制了，所以他开始有了这个两性的交往，那如果再加上这些常识的缺乏啊，没有普及的话，他在交往过程中自然就有这种性的冲动，然后又忽略了身体边界， 是的， 忽略了自我保护，那自然就会出现很多这样的现象， 刚才提到您的儿子是小学的时候就已经开始接触到这种， 他们就有这个艾滋病预防的这样一些宣传活动， 那性教育哈，我们普及的年龄段最好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比较合适呢？ 基本上从学校目前的课程来设置来，我所了解的就是初中就有这样的生理卫生课，肯定是专门作为一门课程给学生讲人体的构造，讲人体的发展，尤其是讲这个性的这个成熟这样一些。但是我所了解就像您说的哈，卢主任卢所长说的，可能就是有些学校吧，这个老师不好意思讲，或者学生也羞于学，要么就是老师说上课你自己去看，要么就是学生上课不来，这个现象也可能有出现。 学校之间的差异还是挺大的， 对，差异很大，导致他们可能也是形成了一个盲区。 更多的时候可能是孩子在成长过程当中会在家里面问爸爸妈妈，我们是从哪儿来的， 反而爸爸妈妈可能这方面的教育也缺乏。 对，比如说石头里边蹦出来的，垃圾堆里边捡出来的，等等等等，这种特别可笑的这种回答哈。 对， 所以当面对孩子的这种提问哈，父母可能觉得我一谈性，会不会你会觉得这是不好的现象，不好的一种行为，所以我们就避而不谈，甚至谈性色变哈。所以在家庭教育这一方面一定要提示父母哈，这是一个很正常的一个教育范畴哈。我记得我有一个同学哈，之前问爸爸妈妈关于性方面的一些问题哈，妈妈避而不谈，反而告诉他你不要和

其他的呢都是归功于，基本上有一半是归功于环境的因素。那这样的话，就是我们后天的这个因素对一个人的性别特征的形成有很大的影响。那先天呢有这个激素的原因，刚刚我有说到，在这个胚胎期的时候，由于这个母体内的激素的变化，会导致这个婴儿，这个胎儿，他最后就变成了一个同性的倾向，这个是没有办法的，这是一个遗传基因。那还有就是在后天抚养的过程中，我们的理念，我们的认知，比如说有些家庭他重男轻女，他生了一个女孩，然后从小呢就把这个女孩当一个男孩养，打扮也成男孩，如果三岁之前都这样对待的话，那他的心理性别就形成了一个男性，所以他未来三岁以后想改变这个心理性别是很困难的。最后的话他有可能就变成了一个同性的倾向。那还有一个就是我们的社会标签啊，你看那个据那个心理学家他们研究发现，对那个刚出生的婴儿，刚出生几天，然后去了解父母对这个孩子的性别的这个影响，一般你会发现对于女婴儿会用粉色的这个小被子包着，然后对男婴儿会用蓝色的这个小被子包着，所以他就一出生就有了这个性别的这个意识和倾向。那么这样他持续的就会说啊，男孩你就应该啊，你就应该勇敢啊，果断啊，坚强啊，有竞争性啊，因为你要有成就和自主这样的一个心理特征。而对女孩的话说，你要温柔啊，顺从啊，体贴啊，那么培养她的照顾他人，有责任心和顺从这样的心理特征。那么从这方面来说，就对男性和女性社会标签化，可是这种标签化会导致一些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不能够承受这种压力，所以他就会趋同于认同另外一个性别。比如说男孩他觉得这些性别标签我受不了，我觉得做一个女孩挺好，那么他在心理上他就认同了一个女孩，所以最后他可能就发展出一个心理认同女性，而这个是家长不知道的。所以家长在这个后天的培养过程中，如果不要那么明显的社会标签化的去培养一个孩子，尊重这个孩子的个性的发展，理解他这样一个性格特征，可能他就能够成长为一个自自然然的一个男性或者是女性。因为据研究发现，其实每个人都是心理双性化，也就是说我们体内40%多或者50%多是雄激素雌激素，是吧，这从生理上的，那么从心理特征上也是，哎，有一部分是有男性心理特征的，一部分是女性心理特征的，那么这个都是很正常的。那假如说我们由于这个社会标签化，我们去培养的时候，我们特别强调某一个特征的时候，在有一些孩子那里可能很难承受， 是， 结果他像相反认同。那通常我们研究发现，就是在从儿童期到青春期的这一阶段，大部分的女孩很愿意认同那个男性化的那个特征， 中性装扮 啊，就是她喜欢男性的玩具啊，要像一个男孩要坚强啊，勇敢啊，调皮啊。为什么呢？是因为这个文化里面重男轻女，她觉得哎，这个男的人家很受重视，我也想要成为那个受重视的，所以他就发展这个男性的特征。那这样也会影响他们后天的这个性别特征的一个形成。所以可能很多家长不了解，当孩子已经进入这个青春期之后，开始恋爱的时候，他出现的不是异性恋，而变成一个同性恋的时候，他认为是孩子有问题。恰恰不是，它是一个复杂因素导致的。总结而言，就是基因以及认知、抚养、社会文化的影响、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些综合的因素会对一个人有影响。当然有一些人可能是假性的，他会是双性恋，所以这个我们也要去了解。那作为家长，可能我们也要检视一下我们自己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我们可能做了一些什么，促使他们的发展向相反方向去了。 好，罗老师这一点还有什么补充？ 我确实就针对这个话题啊，我有很多事儿还是想聊一聊，因为就是这个，因为社会的这种多元化的趋势啊，也导致了就是我们社会上确实是存在有这个性少数这样群体啊，这是一个客观的事实，而且这也不是说今天才有，这个从古到今啊，这个群体一直都存在。我想对他们我们不予评价啊，它是一个事实。但是有几个事儿呢，我觉得可以跟我们的这个学生们，包括家长们哈，我们可以谈一谈。一个是就对孩子们来讲哈，就是一个人的第一次

进行性关系，不以婚姻为目的，没有责任感的这种方式，已经开始成为了感染艾滋病的一个主要的途径之一。特别是在青年群体当中，这种利用 APP 交友已经成为了一种新的时尚。过去我们理解的是性是爱情的一种升华，但是现在他可能因为频繁的交换性伴侣，或者是猎奇心理重，有的会尝试这种同性的行为，或者是一些不好的一些行为。可是我们静下心来想一想，这样一个年代，有多少人还是能够诚诚恳恳的啊，渴望着一生只爱一个人的一个这样的一个爱情哈，和这样的一份责任感。所以，对于大学生使用陌生人这种社交软件哈，两位持怎样的态度呢？周老师， 首先就是这类事情，我能想到的就是，其实年轻人他有一个刺激的需求，在这个平淡无聊的日常生活中想要寻求一些刺激，所以很容易去猎奇，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年轻人会对新生事物好奇，他会去感兴趣，他去探索，他去学习，这些本身都是好的，重要的是缺少了一个识别能力。如果用这样的软件呢，其实他们没有识别这些东西对自己造成的危害是什么，可能忽略了这些危害，然后呢就属于那种盲目的无知的这样一个状态，然后去做这样一些行为，导致他们染上艾滋病，很多人是后悔终生。所以我觉得这个地方可能不是给家长说，而是给年轻人要说了，就是说如果说自己对一些新鲜事物要好奇的话，最好多研究多了解，然后知道它的利弊，同时把握一定的尺度，保持一个合理和安全的边界，这个是对自己有益的。 过去我们想一生只爱一个人但是在我上大学的时候就经常听到周围的同学，比如说约吗，会有这种软件而且为什么就是会有这种小部分群体的人他会有这种行为，我特别想知道他们心理背后的因素有哪些呢？ 实际上这个如果说只是去追求这样一个身体的接触的这个群体，他们内心是比较空虚的，因为在他的生活里是找不到乐趣，找不到新鲜感，或者是他也害怕担心深刻的跟人的链接，所以就去玩这种一次性的或者一夜情这样子的游戏，对于他来说就是一个好玩，就是寻找刺激，反而是会给自己带来一些不良的后果，这个是他们所意识不到的， 意识不到的。 对， 好，卢老师， 我感觉其实这也是一个就是自我约束能力的一个提升的过程，因为就是说生理冲动包括性冲动在内，每个人都会有，那么绝大部分人他是能够控制自己 控制的， 对，可能一个小男孩看见一漂亮姑娘，他会有一些生理的冲动，这很正常，但是不是所有的人都会扑上去如何如何，这就是你对你自己冲动的一种控制。像孩子们呢，我觉得就是说因为就现在有了冲动之后，他并没有一个主动的或者说外部的一些教育的体系，家长的这种教育的这个内容里面没有包含怎么去控制你的这种冲动的行为，这样导致了一些不该发生的事儿啊，这个我觉得是挺重要的，就不是你的所有的冲动包括生理冲动都应该得到满足，而且你的方式是可以多样的，不是以这种约炮约友的这种方式去满足，再一个呢，就是我因为搞艾滋病吧，可能我对这方面的这个就是看的会更多一些，就是还是要提到一些性少数人群啊，其实他呢因为很多人还是有社会压力，他不愿意去暴露身份，那么这个一个人我老说他心里有一件事的时候，他一定是想释放，想去解脱这个压力，那么有的人呢是以这种比如说我就是频繁的去换伴儿，这样的去释放自己的压力，但殊不知呢这结果很多朋友吧，我发现他们真的是高知，就他的知识专业知识和社会知识的这严重的不对等啊，他专业知识很强，但他不知道就是说可能某些群体里面艾滋的这种感染风险已经很高了，那么就导致就是伴儿越多，因为这跟那个买彩票是一个道理啊，那你买的越多中的这种概率会高，但是艾滋我们真不希望他这中招的概率那么高，所以就是说一定要保证就是单一性伴，这个忠诚是对自己的一个保护的一个首要的手段。 这个里面有责任包括道德的约束在里面， 还有一个就是你自己健康的这种维护也需要这个单一性伴。 好， 所以这个地方也谈到了一个就是一个人的性别特征形成的过程中 包含他的认知，他的人格和他的这个社会行为的方式。 嗯， 如果一个人的认知是偏差的，他可能就会发生像卢所长说的这样一些情况。 嗯， 另外一个就是说他的动机，他做这些事情的动机是什么？比如说他是去猎奇，是满足好奇心， 嗯， 他的动机是取乐，或者是说他的动机是毁坏。比如说好像网上有一些案例说某一个患有艾滋病的男性，然后在网上约一些女孩说又成功传播了一个， 对对对， 很开心、 嗯、 这个完全是他的价值观是有问题的、 嗯、 他去有意识的传播。 嗯， 另外一个就是 涉嫌犯罪，这也 对， 是 另外一个是他的行为方式。有些人的行为方式他是不利于自己的这个健康的，而他是不意识到的。 嗯， 比如说他去吸毒，比如他是多性伙伴这样的交往、 嗯、 他其实是没有意识到他在自我破坏。 嗯 嗯， 所以说到了18岁成年的时候哈，我们开始进入了大学独立的生活，但是自由也携带着一定的风险哈，比如说我们之前看到的新闻， 没有无限制的自由。 嗯，特别是这一个特殊的阶段，从高中过渡到大学、 嗯、 那这一阶段哈，在性教育方面，我们的家庭教育还有哪些重点可以分享给大家？ 实际上如果说进入大学了，他基本上是一个心智相对来说算是比较成熟了。 嗯， 那么他自己是有认知和区分的能力的。 嗯， 如果说在性知识这方面是比较缺乏的话，需要去补课。首先需要了解一个男人一个女人生理的这个成长，然后去了解这个心理的成长，同时把握这个性行为会给我们带来什么后果。 嗯， 比如说最简单的就是性行为，肯定如果是异性交往的话，那肯定是首先是受孕。那受孕我们现在有没有这个能力和责任去承担这个怀孕之后的风险？ 嗯， 那其次有可能带来的不良的影响就是性疾病的传播，不光艾滋病， 嗯， 还有其他的感染。 对， 那么这个他是不是能承担这样的后果，也是需要去了解的。 嗯， 这是年轻人在学校里自己需要补课的部分。 嗯， 那第三个就是说需要去了解自己的责任心，如果做了这样的行为出现这样的后果，自己能不能承担这个责任。 嗯， 那么这样的后果未来是不是自己能够去面对，或者是会不会后悔的。 嗯， 为自己的行为负责，这一点是非常重要的。 嗯， 我赞成卢所长说的，很多人出现这样的情况可能是在自己的责任感这一块并没有发展起来。 嗯， 就像我在大学里做了很多大学生的这样的一些团体的辅导。 嗯， 那么很多的孩子其实他没有意识到这样的行为带给自己的不良影响。 嗯， 所以他是责任感没有培养起来。那这个如果说给各位家长提个醒的话，那就是一定是要在家庭里去提升孩子的这个责任感。 嗯， 为自己的行为首先带给自己的后果去承担责任。 嗯， 另外可能也会造成其他人的不良后果。 嗯， 因为性行为它是至少是两个人的行为，那他这样的行为带给别人的影响他能不能承担，如果不能承担那他就不能去做这样的事情。 嗯， 所以这个需要去培养的。 嗯， 还有一个就是刚刚卢所长提的那个性冲动，我觉得这个特别重要，要懂得理解自己的性冲动。我到这个年龄期了，我有这样的性冲动，说明我是一个正常人，至少呢我是有这样一个性的意识和冲动的啊，不是一个废人，对吧。 嗯， 那第二一个就是说如何去管理自己的性冲动。 嗯， 不是说你有性冲动就需要去满足。 嗯， 而是要在合理有效的范围之内又无害。 嗯， 那如果说为了满足自己的性冲动去伤害自己，或者是更严重的伤害他人，那这个就是不道德的，而且也有可能违法。 对 啊。 嗯， 所以我们作为这个年轻人需要去学习关于身体的知识，关于心理的知识，关于责任，关于一些和身体相关的疾病的知识，这样来去为自己保驾护航。 嗯，不管是男生还是女生哈，都要保护好自己哈，同时提高自己的这样的一份责任感和担当。 没错。 嗯，另外在家庭教育当中啊，也希望我们的父母能够发挥好这样的一个性教育的责任，不要觉得一谈性就是坏的，其实这个一定要潜移默化的深入到孩子的认知当中哈。 是是是。 嗯，不知道卢所长哈，今天还有什么提示给大家的？

击穿神剑，猛浪若奔。夹岸高山，接生寒树，俯视镜上，互相宣邈。征高直指千百成方，泉水击石，泠泠作响，好鸟相鸣，莺莺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鸢飞戾天者，望风息心；经纶事物者，窥谷忘返。横柯上壁，载昼犹昏；疏条交映，有时见日。 刚才您听到的是国家一级演员、配音导演狄飞飞为我们诵读的《与朱元思书》。接下来我们有请中学语文特级教师过传中来为大家做精彩讲述。 与朱元思书，从标题看啊，这是一封写给朱元思的信。谁写的呢？是南北朝时梁代的一位文学家，叫吴钧。当时啊，他正在富春江一带行船游江，哎呀，两岸的风光是极其的优美，深深打动了他。他呢就想把这个行旅所见述说给朋友们听，想让朋友呢也和他共享这次旅游的乐趣。由于信的主要内容全在于写景，而且写的是鲜明生动、惟妙惟肖，所以流传当中啊，人们就把这一部分接选出来，把它当作了一篇独立的写景散文，于是它就成了我国古代写景散文当中的名篇了。吴钧，是一位文学家，也是一员官吏。有人说他好学，有俊才，但是呢，他一生的仕途却并不如意。官场上的不得意使他心灰意冷，再加上受到当时佛教、道教的影响，他便有了隐居的想法，从而对大自然是特别的热衷，常常寄情于山水。这封信就集中地抒发了他对政治的失意和对尘俗的厌弃，表达了他向往自由、回归自然的思想情绪。文章不长，一共才140多字，上来是总写：风烟俱净，天山共色，从流飘荡，任意东西，自富阳至桐庐，100余里，奇山异水，天下独绝。这八句啊，总览盛景，引出了下文。哎，虽然只八句，却已经勾勒出这幅山水画卷的整体的形式和气象了，使人们觉得是天光水色，宛然在目。这无疑是一个天朗气清、游目骋怀的大好的旅游时节。天是蓝天白云，山是绵延无垠，群山是越来越远，越远越小，蓝天呢是越来越高，越高越淡，渐渐的呀，一直望到山之尽头，天之涯，在延伸的终极之处，天和山终于融为一体，大气包举啊，抒发了作者开阔的心境、舒展的情怀。怀着这样的心情，作者乘兴游江，赏完风景，驾了一叶小舟，随意飘荡，自由解脱，自我陶醉， 任意东西，是随他自由飘荡的意思，正反映了作者不愿停留在固定景点上的那种放松的心态。富阳啊，是在富春江的下游，处在杭州的西南，桐庐呢是在富春江的上游，所以自富阳至桐庐虽只100余里。哎，这个许字啊是约数，也就是100多里的意思，但这100多里啊却集中了全江最美的景致，所以目不暇接，令人流连忘返。对这些景致的概括，作者用了8个字儿：奇山异水，天下独绝。哎呀，奇异到普天之下都是独一无二，真是一个非常能吸引人的开头啊。接下来就具体描绘山水了。先写一水，水阶峭壁，千丈见底，游鱼戏石，直视无碍。这是写江水的深，而且清澈，以至于水中的游鱼、江底的戏石都能清晰可见，是难得遇到的一种景致，令人赞叹不已啊。接着笔锋一转，急湍甚健，猛浪若奔。哎呀，甚健就是甚于健，指这个水流的速度啊比健还要快，省略了个鱼字。猛浪若奔呢，是比喻这个浪花的形态就像万马在奔腾一般。这两句给人的感觉恰似筋骨齐鸣，铁骑突出，平静的水面刹那间呈现出另一派情景，迅疾汹涌，奔腾激荡，如急剑离弦，万马狂奔。哎呀，原来富春江也有这样急流险滩，让游客们领略到它柔和明净的风姿以外，以其奔腾湍急的波涛给人另一种壮美之感。柔转而壮，静转为动，对照鲜明，变化有致，显示出富春江风光的千姿百态，令人大有妙笔生花之感。这就是写水呀。接着写奇山，夹岸高山，皆生寒树，富士径上，互相宣表，征高直指，千百成峰。哎，来先看这个夹岸高山，皆生寒树。这里啊，写的是两岸的奇山有非凡的山势，在富春江的两岸的高山上，都长着郁郁葱葱的树木，放眼望去是一片青葱之色。舟行江上，两岸青山迎送，满眼挺秀奇绝，远近正侧变化多端。因此这连绵的群山在吴军的视觉感受当中并非只是静穆崇高，哎呀，更有着奔放活跃的一面，所以作者神奇的想象力体现在这静上和征高两个词语的运用上面。富士静上，互相喧渺，喧是指的高，渺呢是指的远，群山相互比谁更高，比谁更远。哎呀，它巧妙地赋予了山的生命力，静态美转化成了动态美。在竞争和比赛当中，珠峰形成了千姿百态不一、生动活泼的峰峦群体。这里 作者凭借自己独特的审美眼光，生动形象地描绘了山势的高和奇，在不知不觉当中使读者感受到大自然强烈的生命节奏。奇山异水给我们提供了美好的视觉享受，但是啊，富春江的美景同时也刺激着我们的耳朵，我们的听觉。泉水击石铃铃作响，好鸟相鸣莺莺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清泉好鸟，知了猿猴，如同交响乐队中各种各样的乐器。哎呀，音调是各异，自成天籁，交织成一部优美绝伦的大自然的交响曲，令人心旷神怡呀。声音是无形的，可作者运用泉水击石、好鸟相鸣这样的画面，自然就引出了铃铃莺莺的声音，正所谓是有声有色呀。哎，至于知了的鸣叫、猿猴的啼声，人们更是早从生活或者是文学当中就有所领略，是吧？一直到了这里，其中的历史感和穿透力让人倍感亲切，也就很容易接受了。作者这是厚积薄发，随意念来为我所用，功底啊也就可见一斑了。最后，作者由写景而转为抒情，鸢飞一天者望风息心，经纶事物者窥孤忘返，这已是千古流传的名句了。像触碰天际的老鹰那样追求飞黄腾达的人，一旦见到此处这高耸的群山，相比之下也会自惭抱愧，奋发之心也就不得不偃旗息鼓了。经纶事务者，在官场奔忙的人，虽然练达老道，但窥看此处幽深的谷底，也不能不改弦易辙，忘却归路。作者这两句话深刻地揭示了他此番游江的感悟和慨叹。同包容无尽的大自然相比啊，各色人等其实都是何等的渺小，追名逐利、攀援依附，无非是蝇营狗苟，又有什么意思呢？当然，把这些看作作者的牢骚是未尝不可，其实它自有内涵，正如陶渊明不为五斗米折腰一样，吴俊在这里宣扬的并非消极的虚无主义的人生态度，他只是在兼济天下而不能的状态下求得独善其身的心灵安慰。这里对大自然的向往，对尘俗的鄙弃，我们更应该从积极的角度去领会、去感悟。作者所处的南北朝时代可谓乱世，人们难以掌握自己的命运，像作者这样寄情山水到大自然中去寻求真善美的世界，那已经是难能可贵的啦。最后四句，横柯上壁，载昼犹昏，树条交映，有时见日，这营造了一种幽静清疏的 这种氛围。作为文章的了结，如空谷回音，余韵无穷啊。总之，全文层层递进，环环相扣，由景入情，复又回归，循环往复，令人沉醉赞叹不已啊。这篇与朱元思书不仅给了我们美的享受，而且引起了我们不少理性的思考。这里呢，我想从三个方面谈谈我个人的体会。一是关于写景，他的写景啊有两个特点，一是角度多变，手法丰富；二是清新流畅，不着痕迹。说到手法，作者善于在统一和谐的基调上运用多种的艺术手法，从多种角度来精细地刻画景物，使得形象生动，丰富多彩，立体感非常的强烈。他能够从空间上的位置的不同，形态上的动静的不同，听觉上的音响不同，视觉上的色彩的不同，来观察和把握事物的各种特征，从而使笔下的山水显得是物态纷纭。水啊，一般是动态的，作者呢既不放过它的动态之美，又精心地刻画它静态之美。山峦通常主要是呈静态的，作者呢却别出心裁地描绘它的动态。所谓群山俯视镜上，正高直指，这样活生生的这种视觉的形象，正是作者不断变换视角，运用新奇的修辞手法才能得到的，使人耳目一新。说到清新流畅，不着痕迹，更是和作者自由自在的情绪相呼应。作者既然是随性而游，那么文章呢，自然也就随性而发，兴道彼随，大自然的山水和人的心灵互相映照，互相沟通，因此真情所至，笔似游龙，看着像是漫不经心，其实呢，都是源自天籁，水到渠成。明白了这一点，就容易理解文章的开头和结尾为什么显得不拘成法，却又令人喜爱的原因了。二是关于写人和抒情。作者所处的南北朝时代是一个混乱纷争的时代，在政治的高压下，文人雅士或者呢唯心攀附，或者呢崇尚清谈，很少有人敢于直面严峻的人生。因此啊，借景抒怀，寄托心志，往往就成了当时很多文人能够采取的重要的创作方法。那么这一篇就可以看作是其中的代表之作。文章是在写景，但处处又都在抒情，既有整体上的情感追求，希望能够超脱世俗，皈依真诚，虚构一个理想的世界，又有具体的景物或者是场面的描写，以承载自己心理和情绪上的压力，从而减轻负担，调整心态。这两者在文中结合的是很好，几乎是不着痕迹，但是虚实相应，巨细融合，使知音者得到共鸣， 那成效甚至是远远超过文字本身的。三是关于本文的文体。我国古代的文学题材不仅有诗和文之分，文呢还有骈和散之分。本文就是一篇和散文相对的骈文，又称骈体文。骈文的最大的特点是讲求对仗，即所谓的骈偶。这个字儿大家注意啊，两马并驾，这不就是骈子吗？马字旁的，两人共处就是偶，所以它是单人旁的。全篇以偶句为主，构成了字数相等的上下联，句法结构是互相对称，词性词义是互相配对，句子的字数通常是四字句、六字句，相互交替。像本文当中，泉水即是泠泠作响，好鸟相鸣，莺莺成韵，蝉则千转不穷，猿则百叫无绝。这就是四六对仗的典型的句式。骈文啊，盛行于南北朝。骈文讲对仗，讲平仄，上下联要平仄声相对，还讲究用典，讲究词藻的华丽。那么到了后来呢，形式上要求是越来越高，内容的表达反而被格式所困扰，这就逐渐地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但是本文虽然是骈体，但并不显得板滞。骈文后来啊，就逐渐的、渐渐的就萧条了。近代以来，特别是五四之后，几乎已经很少有人写了。但是，骈文我觉得也有它的优点，它结构齐整，节奏和谐，富于变化。只要掌握形式为内容服务这样一个原则，作为一种文体，仍然可以发挥它的作用。近年来，有些场合，像唐山地震纪念碑文，光明日报发起的赞颂地方的歌赋征文，不少啊，都运用了骈体。已故老报人范静怡为泰州重建的望海楼写了一篇《重修望海楼记》，其中啊，像上街重霄，下临无地，飞蒙浮光，重接气域，还有像望其澎湃奔腾之势，则感世界潮流之变，而思何以应之；望其浩瀚广袤之壮，则感孕育万物之德，而思何以敬之。等等，这些句子都可以看作是借鉴革新为我所用的例子。这篇作品尽管离现在已经有2000年了，但它的生命力如同富春。 社区添魅力，生活更美好。由市委社会工委、市人力社保局主办，北京电台城市广播承办的第八届北京魅力社区评选表彰活动正在火热进行中。如果你的社区设施完备、管理规范、环境优美且活动丰富、邻里和谐、服务完善，魅力社区评选等着你。活动详情敬请关注北京城市广播微信公众号，咨询电话85013006 85013006。 三元古传古币王致和六必居，手边的美味，身边的营养，从甜鲜到餐桌，守农美好生活守护者。 亲民接地气，红酒明蓝山，鹏城食品健康肉食专家，源自顺心，一诺千金，顺心控股。 千万人中你， 对死来说我一点都不怕，我就想着一个，就是怎样能克服目前的困难。 如果我们不去干这个工作，